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北五环肖家河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提示后车注意避让。蔡侯营南路南向北方向车多。二环路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的北向南，西二环复兴门桥到阜成门桥的南北双方向车多，行驶缓慢。二环路其他路段车辆行驶正常。北京文艺广播提示大家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点点星光，盏盏灯， 归家路上放轻松。 这里有万里风光，一如既往。这里有活力时尚，来日方长。这里有文艺渴望，奔赴远方。吃喝在一起，快乐很简单。 爱是什么？ 爱是对他撒娇， 爱是永远在一起， 爱是春雨过后的翠绿嫩芽， 爱是一个幸福的抱抱， 爱是带你出发，带你吃喝玩乐， 爱是早上摔门而出，晚归桌上仍有一荤一素， 爱是你疯了吧， 爱是 love， 爱是 amo， 爱是 rock， get ready， 爱是 love， 爱是 tiamo， tiamo， come on， 擦亮的阿西特，杨丽丽这边够了吧？再多我也不会了。 2022，我们早晚相伴，迎着朝阳出发，伴着夕阳回家。 我是静桥， 我是苗山， 我是高燕， 我是高磊， 我是袁一， 我是大帅， 我是夏明， 我是大鹏。 2022，欢乐在一起，有爱很简单。 这就是爱。 北京时间的17:02了，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 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静桥。 哎呦，刚你听那片花了吗？然后咱们大老师在里边说，爱是 love， 爱是 amo， 爱是啊，就 爱是什么我也说不出来了，怎么让他也说的那么肉麻呢？ 特别的深情，想要对谁表白？ 对， 就是对大家表白。 我觉得那感觉应该是深夜的谈心节目，端上一杯咖啡跟您聊聊天的那种感觉。 晚上端上一杯咖啡，咱换一红酒成吗？ 可以，反正就是这宿别睡了。 对，让他在，大家就别想睡了， 真是 陪着他一起别睡觉。 数唐僧的是吗？今天我们又来了，大家是不是很惊喜呢？没错，从今年开始，也就是说，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昨天开始，我们出发吧节目和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 我们在一起， 我们捆绑播出了。 对，我们早上陪着大家一起上班，虽然今天是休息的时候哈，就是今天早上我们是叫大家起床，今天晚上呢是陪着大家去参加一些饭局啊，或者是伴着您即将吃饭的这个路程。 对，我以为你要说陪着大家一块说晚安呢。 那咱 早点，是不是 咱就直接聊到晚上11点之后了。 哎，我告诉你哈，今天有一位我们的同事，真是没闲着。别看人家昨天盯了一天班，哎，你们90后怎么都那么大精神头啊？昨天晚上你说你去三里屯逛酒吧，今天这位朋友就直接就去滑雪去 逛酒吧。我是路过。 路过，反正这事儿说不清楚了。他是谁呢？我们赶紧电话连线一下呗。 哎，对，也是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主持人袁一。他现在是在哪儿呢？能不能让我们听到雪，就是这个雪橇的声音，或者是滑雪的声音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袁一。 哎， 啊，你们想听到什么雪落下的声音？我可以给你们唱一段。好， 可以。 没有、啊，我今天是到了位于怀柔的淮北滑雪场，然后很多喜欢滑雪朋友应该对这个滑雪场也不陌生，因为从规模上来说的话，淮北滑雪场应该是北京占地面积、雪道数量都是最大的一个滑雪场了。但是对我来说呢，我来华北滑雪场的次数不是很多，因为身边的学友已经陆续的开始跟大家分享说，崇礼那边可能要腾更多的地方准备冬奥会的场所了，所以大家呢在元旦假期开始已经陆续的往北京的雪场开始分布了。我是今天的中午大概11:30的时候抵达的滑雪场，正好赶上饭点儿，所以其实是一天当中人最少的。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在明天的节假日当中还想再来一趟的话，中午这个点儿相对会比较宽敞一点儿。 就是别赶着大家都去吃饭的时候您吃饭，大家吃饭您去滑雪去。 可以。 对，一定要错峰，干什么都错峰。然后淮北滑雪场呢，它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在于它的白天场是到下午4:30就结束了。从4:30到晚上9点呢会有一个夜场。所以说如果你觉得说我4号不着急上班，那明天从4:30到9点也可以归您，那估计雪场上人就会比较少。反正我今天来看呢，今天人还是挺多的，但是这个去滑雪场的工作人员跟我说，昨天人就更多了，那个多就是多到根本滑不开，就跟下饺子是一样的。 我是前天去了南山滑雪场，人也特别特别特别的多。 哎，我能采访一下你们两个美女吗？你们会滑雪吗？你们就去，你们上的是幼儿道啊，是初级道啊，还是高级道啊？ 我今儿也问了袁一同样的问题，你滑了吗？ 就是，是不是就像前两天啊？ 这个对于滑雪的这个理解，会滑雪是什么程度？你要说跟谷爱凌那样，那肯定是不敢说。但你要说动起来，那可以。因为其实我接触滑雪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我距离上一次认真的滑雪已经相距3年了。就我这3年，我大概从2014年就开始接触滑雪，就其实陆陆续续一直在滑。但是这3年，我一直在嘉宾当中，在环球旅行家节目里面很出名，就大家。所有的学友们都说袁一那是出了名的用嘴滑，嘴滑的可好了、 所以今天终于去了哈。 对，所以从今年开始我是想把这事儿再慢慢捡回来，然后呢也是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淮北滑雪场的一些我自己今天的一些亲身经历吧，因为明天我其实还会再去，我自己也总结了一些流程。它呢这个雪道和面积其实是挺大的，但是呢可能是因为建的时间比较长了，所以它关于这个滑雪服务大厅的设置不是那么的合理。它的单板、双板，包括综合服务大厅，还有雪票服务大厅，这些大厅都是散落的点状的分布，绕着它那个停车场给分布开了，不是一个综合大厅。所以这一点呢，可能对于大家初到这个滑雪场的时候会有点蒙圈。那么如果你是第一次去这个滑雪场，建议大家最好能够在他们的公众账号上面提前把雪票买好。在这个账号上呢还会有一个停车证，这个停车证呢是价值300块钱、但是如果你在这儿单独停一天是20块钱，它是按天来收费的。所以如果你不确定这个雪季你停车的次数能超过15次的话，就不需要单独买一个停车证，你就来一回交一次钱就行了。 明白。 停完车以后，大家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先是去雪票大厅把你的雪票给换出来。这个时候呢，如果是你带装备的话，你可以不用拿着装备去。等换完雪票以后，你要是方便，可以在自己的车里把你所有的装备都换上。换完了以后，拿上你的雪具，直接走到入口处，这样是最方便的流程。因为那儿的这个装雪板的柜子呀、租赁啊什么，其实都不是很富裕，所以大家就别指着到现场去租这些东西了。能够自己带装备，能够把装备丢在车上，那就什么都不用租了，直接拎着板你就进去了。 哎，我觉得袁一这个建议特别好，因为如果第一次去滑雪场，然后大家不知道怎么样的话，你可能先把装备都穿好了，或者是你已经穿上雪鞋了，你再去办一些这个东西或者办一些那个项目，你会发现走路特别累，你还对你还没进去滑呢就已经累得不行了。 对，我今天就是这样，在滑之前其实 不仅是热身了，就感觉体力的一半已经不存在了。 这是袁毅用亲身经历给大家总结出来的非常有价值的经验， 对对对， 大家如果去淮北滑雪场的话可以借鉴一下。 但是看来今天没有滑得尽兴，但是先把流程给我们摸清楚了，等明天滑尽兴了， 对对对， 感觉如何，到时候不妨跟明天的那一组主持人再连连线，再来介绍介绍好不好。 对，今天其实就是找了一下雪感，然后另外再提示一下，这边的天气其实温度的话，在穿着上面不用穿太多，抓绒可以不用穿，穿一件速干，穿一件卫衣，再穿一个薄壳的滑雪服就已经足够了。但是最好随身能揣一点什么能量棒之类的，就是随时你体力不够了，可以就及时补充，就不用来回往那个美食大厅赶了。 明白，嘿，真窝心的提示，谢谢袁毅。 关键我特别想知道袁毅回来的时候还能不能正常走路了。咱们回来见。 好好好，回去见，回去见。 啊， 好 嘞， 啊、 谢谢袁毅，谢谢袁毅。 好嘞，路上慢点开，注意安全。哎呦，你说说啊，这个假期让他这么一说，刷了一下三天假期，到现在过去两天了。你们真是哈，滑雪的滑雪，逛街的逛街。逛酒吧的逛酒吧，哪哪都去了， 给你羡慕的， 真是我哪儿都没去啊，真是 就跟这儿当劳模了，就在这上班了。 你说这时间怎么过得那么快？还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前两天啊，我们在这个总结2021的时候也说到了，时间刷的一下，而且很多的朋友都说，尤其是2021年， 觉得特别快， 感觉没干什么。翻篇了， 时间都去哪 儿 了呢？ 对，所以我就想哈，就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乔儿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就小时候总是感觉时间好漫长。 你知道为什么吗？ 天天上课，然后呢，然后还得考试、背书，总感觉这一天24小时跟48小时似的。但是上了班以后吧，慢慢的，随着年龄增长，就感觉这24小时跟12小时似的， 刷刷的就过去了。 为啥呀？这是 就感觉了时间如白驹过隙 啊！ 哎，其实不光你有这种感觉哈，这个刚刚过去的2021，我在朋友圈这个一年一度的朋友圈年终总结大会上看到了很多人都在感叹，2021年真的过得太快了，时间为什么过得这么快呢？就是大家都会感觉小时候好像这一天很长，但是长大了之后这一天就很短，上班摸摸鱼就过去了，但是你要是上课的话。这一天得上几节课呀？ 我可是优秀员工，我告诉你，我是2021年的咱们的优秀员工，从来没有摸过鱼，我都是特别认真的对待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的节目以及我们的听众朋友的感受。 所以优秀员工是不是有奖励？ 没有，就是一份荣誉，我特意问了。 我就想着，如果有奖励的话，我可以跟你一起分享。 对，其实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想跟大家来互动一个话题，说到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不断的增长，就是你会感觉到，哎，什么慢慢变多了，什么又慢慢的逐渐的变少了呢？ 我感觉这个话题真的是很戳心的一个话题， 但是很温馨吧？ 就是有很多大家会觉得年龄的增长之后呢，那些变少的东西是你很不想让它变少的， 比如说男生的 头发， 比如说男生的啤酒肚，身上的肉，是不是？ 对，这个是你很不想让它变多的吧？但是很无情的，它就一点一点的、一点的在增长。然后呢，这个头发的问题好像成了就是一些中年男生到一起谈论的主要的话题， 这就是我们聊天的标配。 对，是吧？ 哎，哥们儿，您 这第一步，哎，您这 地中海又多了点啊！ 哎，您这多了，哎，您那个啤酒肚又明显了一点。 哎，女孩是不是见面就说呀？哎，你是不是又开始弄那个热什么来着？热马吉？ 先是哎。你瘦了 哦！你瘦啊！对对对，必须的。 第一句必须的。哎，你瘦了没有？没有，哪瘦了？衣服显的。哎，真的。 你们也太假了，真是我就够够的了。好，第二句话说，哎，你皮肤怎么那么 好 啊？ 对，哎，没有没有。哎，你是怎么保养的？然后就展开了非常激烈的信息交换。 不是，我就觉得吧，就是互相得显摆，不是信息交换，就得显摆自己。我这一年，我告诉你， 我特别辛苦， 我活得特别好。你看我保养多好啊，然后身材还这么的好，我还瘦了，我皮肤还好了，然后还显年轻了。你比不过我，就得是这心态。 这得反着来说，反尔赛 哦， 必须得反着来说。哎呦，你看你这真的是，哎，每天太忙了，真的是没时间管。不知道怎么回事，这皮肤还这么好，哎，可能也就是天生的嘛，爹妈给的，咱也没什么招。 我下次不跟乔聊天没法聊，直接给聊死了。对，所以呢我就觉得呢大家也可以来总结总结、啊、 哎，总结总结 是吧、嗯、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年龄段不一样，有二十多的，有三十多，四十多，五十多，甚至七八十岁都有。 嗯，大家对年龄的增长、嗯、时间的流逝，什么变多了什么变少了，这感受是不一样的。 对，其实专家有一些这个结论哈，比如说神经生物学家就指出说，童年时间过得很悠闲，成年之后时间呢过得飞快，这对于人来说是普遍存在的一种体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呢，是跟时间本身的流转的速度它没有多大关系，而是跟我们感知时间的能力是有关的。 嗯，所以就是大家感受到的不一样。那哲学家呢也有他的理论、 哦、 哲学家保罗·珍妮特呢，他提出了一个年龄比重论的理论、 哦、 就是年龄的比重论。 怎么说呢？ 他认为呢，人的时间的感知是相对的。 嗯 啊，其中年龄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感受到的这个时间根据我们年龄的这个比重对对、 哦、 比重是很大的、 哦、 随着年龄的增加，单位时间在我们生命中所占的百分比就减少了、 哦、 所以这段时间相对的变快了。这是一个数学题，我们慢慢来感受一下哈。举个例子。 好嘞，你说说。 比如说对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一年的时间相当于他生命的10%。 对， 对一个20岁的年轻人来说，这个比例呢就降到了5%。 哦， 那么对于一个60岁的老人来说，一年还不到他生命的2%。 哎呦， 所以说按照这个百分比来说，这孩子的一年是不是自然更漫长一些呢？ 那对于我们40多岁人来讲，就相当于3.5%。 对，3.14159926吧。 我天呀，那是派是吗？ 对，那是派。 哎呀，别说了，越说越心疼，越说越心酸呀。 嗯、 欢迎大家的也可以说一说，聊一聊哈。跟我们分享一下，随着年龄的增长，您觉得什么变多了，什么变少？当然了，我觉得是有感而发的呀。 嗯、 最好是解读一下，您觉得为什么它会变少了，对吧？ 对。 那个为什么又会变多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吧？ 对，有可能，我相信啊，大家的回我们的互动当中，有一些呢会大家觉得很戳心，但是也会有就像磊哥说的，会很暖心的一些内容。 当然。 就是你收获的爱呀，会越来越多呀。 欢乐的时光也是会 越 来 越 多呀。 越来越多。嗯、 所以呢，也没准今天呢，我们这两个小时的回忆满满的都是快乐的记忆，来听听这首歌，胡夏带来的《欢乐时光》。 繁华都市中寻找新希望，放飞梦想，张开了心房，让欢乐晒一晒阳光。每一个清晨黄昏，神采飞扬，华丽登场，让想冒险的奇幻梦想别再躲藏。 Come on， 让我们大声唱，大声唱，烦恼无去向，火山车带我们云端飞翔。让我们说浪漫就浪漫，笑容多灿烂，作伴木马旋转。让我们大声笑，大声唱，分享好时光，欢乐自由自在荡漾。让我们说浪漫就浪漫，爱就要勇敢，不留遗憾才是美满。忙碌的生活难免紧张，暂时松绑，让你最亲切的笑容随意绽放。这世界就像超级游乐场，魔幻疯狂，就在欢乐谷尽情享受欢乐时光。 Come on， 让我们大声笑，大声唱，烦恼不去想，火山车带我们云端飞翔。让我们说浪漫就浪漫，笑容多灿烂，青春作伴木马旋转。让我们大声笑，大声唱，分享好时光，欢乐自由自在荡漾。让我们说浪漫就浪漫，爱就要勇敢， 让我们大声唱，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当中大声喊出你的爱。我们节目呢最近正在征集哈，大家对于2021年有哪些总结，对于2022年有哪些愿望，您都可以通过语音发送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么之后呢就会我们就会做出一个集锦，在节目当中呢、来奉献给大家，把那些我们都想说的话通过很多朋友的这个嘴给说出来。 是，同时呢还有一个活动啊，叫21天的养成计划。我们呢会以21天为一周期，然后呢慢慢的和大家来共同培养一些非常不错的一个习惯，比如说控制我们的体重啊，比如说坚持每天锻炼呀、坚持看书啊等等等等。当然呢从1号昨天开始一直持续到明天3号，都是我们的征集阶段。等到了我们征集结束之后，选一个大家最感兴趣的，我们从大概4号或5号的时候呢正式开始和大家一起21天来打卡，好不好？ 然后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呢都有一些新的变化。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什么多了，什么少了呢？ 哦，来看看 说一说。 呱呱就说了，其实看错了。这个隔壁老凡尔赛就说了，我觉得白头发多了，黑头发少了。 咱们可以染一染的。 哎，但是我告诉你，就我40多岁了，这是我每次去理发的时候，人都说，哟哥，您这头发都可以拍洗发水广告了。 哎，你这个真的很像， 又黑又密 又 亮，我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使。我、而且我还，你看我还烫发。你看出来吧，我烫，我刚年前就是烫了个花儿、烫发， 烫了个小花， 小花就是有点韩范儿那种、 对对对， 有个3-7开。 哎呦，我想走这个。哎，我刚说完塑料姐妹花之间的凡尔赛，真的，我觉得磊哥真的是获取了我刚才那个精髓哈， 就马上我就跟住了，我就， 关键是太真了，就是我都要相信了。 不是你是不是？咱实际看， 实际看这个发型真的是很帅。 不不不，我是说发质。能更气死人， 这是太拉仇恨了。哎，但是你真的没染是吗？ 从来不染，也没有白头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吃黑芝麻。 算了，你这太凡尔赛了。今天我们朋友当中不敢再发了，不敢说什么头发这个变白变黑然后变多变少的，不想跟你聊。哎，不聊。 来看看别人的， 来看一看啊。遇见美好说，阅历丰富了，更加值得生活的意义了、这是变多了的。 对，我觉得吧，他一定是在生活当中遇到过一些事儿，就比如说谈恋爱、对吧，遇到过一些可能不太 遇到一些 啊，当然了，一个两个的哪有经验呀，怎么得有是吧、 对， 也不能说一点吧，反正、有一个 有一个算一个， 对对，有一个算一 个算一个， 对对，感觉你说完了以后这都是仇家。大黑熊33说了，责任多了，经验多了呀，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增强了，这是随着年龄和工作经验增长所获得的，但是最重要的，精力下降了。哎，我跟他感觉也是真的，就是20-30岁的时候那精力无限，就有时候加班一宿一宿的没事儿，甚至说就比如说我也去过三里屯，我也逛过酒吧街，我也一宿一宿刷夜，第二天早上起来，那个时候就做早安北京嘛， 上早上的节 目，对，那个时候也是 七点 更早，7到8，哎，一点事儿没有， 就是年轻，就是有体力。 我是从多大开始，36、37还是37、38呀，我就开始觉得我熬不了夜了。我甚至有的时候就是偶尔看个比如说晚会，有时候春节联欢晚会要 看个晚会， 跨到1点，我第二天或者说接下来2-3天我都无精打采，真的缓不过来。我不知道你现在，哎，你比我小一轮是吧？ 对，我比你小好几轮。 什么？ 我没有那种感觉。 那我们不雇佣童工， 真是 好几轮。什么？ 我这心态就是年轻。 行，现在没事儿，反正是。 对对，就是特别状态特别的好。 我没法做了这节目， 这可太凡尔赛了。 这刚20多分钟，差点没噎死自己，你知道吗？ 来来看大家说的哈，窗外有景说了，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考虑的事情多了，时间更少了，那可不嘛，您考虑的事儿多了， 那您是 全都用来思考了， 跟我一星座， 就是想的事儿比较多， 就10月份生人 哦， 就左右老是摇摆， 特别纠结 不定 啊、特别纠结， 特别纠结， 就是买一包方便面能进超市待俩小时那种。 我不吃方便面行吗？反正我就做不了决定。 对，最后买一面包出来， 然后基本上就是给我们家那位打电话，哎，你觉得怎么着吧？就定哪个吧，你说吧，你说我买。 嫂子真不容易， 就他了，赶紧就一打视频，然后就买了。就他是 还得远程指挥着你， 他是就是三月底四月中，就是那个就是特别冲的那个 冲的那个 星座 啊， 就是他会当机立断。 哎，你们这个搭配特别好， 是吗？ 对啊， 就 是因为你纠结，对，然后他呢是一个暴脾气， 对 啊，所以你们在生活当中就不会因为这个事情呢花费太多的时间。 因为觉得我因为他也知道我做不了决定 啊， 我也知道我做不了，所以我索性不做， 直接让交给他。 错了呢，我也不敢多说。这什么情况？ 其实就是不想承担错误的责任。 哎，别说那么明白 啊！哎呀，就是我太了解了。来来来，看看露露四月天说的，说皱纹多了。单纯的快乐少了， 皱纹反正确实是，但是女孩子对这特忌讳， 特别的 眼周的那些鱼尾纹， 嗯， 还有那个什么法令纹， 啊、还有什么木偶纹， 这哪儿啊？ 我也说不清，但是我就是看到广告上有这么一个词儿，就是反正各种纹现在都有了名字。出现在了我们的脸上。 反正我知道女孩还有就是刚才说的就是你说那木偶纹我不知道哪儿啊、 嗯、 还有就是颈纹。 颈纹 是最在意的，因为很多的人他脸上可以打填充物、 嗯、 给他砰砰砰砰起来嘛、嗯、那广告说，但是脖子上打不了是吧？ 也有 也打 也可以。 哦，你打了？ 我听说过。我看到了广告。 哦，这也能打 啊！我看到了广告，但是那个太吓人了。 哦，那还是别轻易尝试了、 哎， 太吓人。 但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啊， 嗯、 皱纹是女人的阅皱纹是女人的什么？皱纹是女人的阅历。 阅历 啊，对， 嗯、 就是你每一条皱纹里面都藏着你曾经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爱过的人、 经历的故事、 经历的故事。 我就特别佩服和喜爱一个法国女演员苏菲·玛索。 嗯， 她。真的，我觉得他是应该是从来不做那些，就是怎么讲，叫 医美 是吧？叫医美项目、 嗯， 从来没有，他就是自然的去衰老。你看他的皮肤也会晒黑有斑、 嗯， 然后他也会有皱纹，也会有颈纹。 对，但是他眼睛里散发出来的那 种 光 芒，魅力， 对， 真的。 就是整个人的气质，就是说四十岁就应该是他哎，四十岁的这个 样子，就这个样子， 五十岁就是五十岁的样子，每一天都是最好的自己。 还有就是我突然想到是谁呢？再多说一句，就是早上起来咱们节目当中提到的奥黛丽·赫本。 啊、哦，对对对， 虽然说他可能应该是九十年代初就离开了我们，他年纪也当时也不大，但是他六十多岁的时候就是真的就是很显老态，但是依旧非气质非常好，雍容华贵的那种、 嗯， 然后走在台上，在大舞台上进行演讲。 对，虽然说美人迟暮呢，很多人都会感到很可惜、 嗯、 很惋惜，但是他在那个年龄依然散发出他的光芒。 是啊， 然后敢于站在世人面前展示他的这个年龄的魅力、 嗯、 就是很勇敢，同时呢也代表了女性对自己的这个自信。 是， 哎呀，真的女人要活成这个样子。哎呀，熊睡那个睡熊宝贝说、 啊、 今天是凡尔赛大赞栏目吗？ 就是凡尔赛本赛俩人全是本赛， 本赛。就没想到我们的组合竟然擦出了这样的火花。 真的是。来看看啊，这个大佐先生也说了，说哎呀，岁数大了竞争力减少了，就是说随着年龄增长之后就岁数会一年一年增加，这是不可逆的。 嗯， 但是呢在工作当中或者说是在生活当中，他觉得自己的竞争力减少了很多，那些互联网大厂都是好像过了35、 嗯、对， 如果你是没有到一个比如说总监或者是什么什么经理的位置， 人家可能不叫这个总监或者经理， 哦，就反正叫什么主管是吗？还是叫 就是我们也不知道， 反正 对，但人不叫这种传统 的名字，那个好像反正就是 他们有一些年龄焦虑， 对，就焦虑了、 啊。 如果你没上去的话，你可能就会被停掉， 嗯， 然后你就会，比如说被辞职，好像是直接就卷铺盖卷走了。 其实可能老板也是想着你可能身体经受不住这么长时间的考验了，也许是有这个想法啊。但是我采访过一些，就是在这个一些互联网企业工作的人， 嗯、 就是说可能有一段时间有这样的现象，但现在在慢慢的好转。 哦，在调整啊？ 对，在调整。 哦， 因为毕竟。都，咱们都说如有家有一老如有 一宝 吗？对，他可能在某一方面他还是有很多自己的经验可以分享 的。说 的 太对了， 你看我们节目里的老宝贝儿， 我就对呀、啊、我就是最除了 大老师之外，我告诉你，我就是第二老的。我这样说人合适吗？得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互动交流，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哎，随着年龄的增长，您觉得什么变多了，什么变少了呢？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啊。 北京农商银行凤凰乡村游每周有特价，关注北京农商银行一服务微信公众号，进入凤凰乡村游商城，使用微信支付选择北京农商银行借记卡，特价商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情请咨询96198。 生活中时刻充满竞争，免疫力是第一竞争力。劲酒精选九味草本精华，采用两大核心技术，富含三类活性成分，免疫调节，抗疲劳。 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喝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成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成天门酱酒，讲究。 以上为广告时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就叫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87.6，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来关注一下这时段路面上的最新情况。莲花池东路汇城门桥西侧东向西内侧车道有故障车，提示后车注意避让。京沪高速大洋坊桥的进京方向的外侧车道有事故，提示后车注意避让。还有关注三里屯周边的车多路段，工体北路三里屯路段的东西双向，南三里屯路的南北双向，三里屯路的南向北，新东路的北向南，工体东路南向北，春秀路的北向南，雅秀北路幸福三村四巷东西双向，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工银信用卡开年送惊喜了！登录工银易生活，本地专属我享优惠，环球影城专区幸运大转盘不正连连，只要使用工银信用卡消费，每月最多可达八次抽奖机会，月月赚月月中，最高奖项将获得北京环球影城门票，更有环球影城周边易生活优惠券等惊喜等您来赢，详询95588或登录工银易生活查看。 点点星光，盏盏灯， 归家路上放轻松。 这里有万里风光，一如既往。这里有活力时尚，来日方长。这里有文艺渴望，奔赴远方。吃喝在一起，快乐很简单。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3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全新改版之后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高磊。 大家下午好，我是静桥。 哎，今天是咱们的元旦假期的第二天，不知道您都在家里忙些什么，但似乎感觉时间过得太快了，两天就过去了，明天就一天了。 对呀，所以说咱们今天的这个话题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什么多了什么少了，是不是可以说假期的时间感觉越来越少？ 是啊， 上班的时间越来越多。 但是您这么想啊，再过应该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吧，马上我们就迎来七天长假，春节假期又来了呀。 七天不够过呀。 七天咱是不是还得盯班啊？这事儿我没说啊，我不知道啊。 好好的 表现吧， 琢磨琢磨，对 得来看看大家伙了吧。乐意九九说了， 嗯， 皱纹多了，头发少了， 头发少了，我跟你说，这会是今天的一个主要的旋律。 哎呀，哎，其实我告诉你啊，这男性这个头发少啊，他还也是分几种类型的。 哎呦，这么了解？ 当然了，虽然我不掉头发，但是呢，有 头套戴的好， 你才戴头套呢。我告诉你，你瞪的，你瞪的，这是真的，就是有地中海型的，就是两边不秃，中间秃。 嗯， 有的呢是发际线往后倒推型的。 对。 还有呢，就是到一定年龄全秃的，就是这三种。 啊、哦，对对对， 你知道吗？ 还有呢，就是那个斑秃也有那样的。 斑秃那个好像不是雄秃的一种吧？我刚才说的就是雄，就是雄性激素秃头症。 哎、但也有那样的， 就斑秃啊， 对对对， 一块一块的 掉一片，就有的人只会掉一片， 那、就是鬼剃头嘛。 啊、哦，对对对，就不知道为什么。 你好，李焕英里头不就是吗？ 是 就里边不是有一姑娘是吗？ 对对对， 她就是那个鬼剃头嘛。 对，突然之间不知道为什么头发上少了一 块，一夜之间就少 了一块，她那块还特别大， 然后拿姜在那抹一抹、没用， 没用。 还小时候好像真是就掉头发都是拿姜。 我咨询过医生，咨询过中医，说那个没有太大的用处，反而如果你那个姜用的不好的话，会刺激你的毛囊，不是会伤害你的毛囊、 哦，就阻塞了这个正常的头发生长。 对对 对, 对，就因为如果有一些它的毛囊是正常的话，你给它一些时间，然后呢再给它一些正常的营养，不要揠苗助长，它还是能长出来的。哎，我跟你说，说到这头发的问题，我特别想向大家推荐一个喜剧。就是那个一年一度喜剧大赛里面有一个三毛保卫战、 啊、 就是讲怎么保卫头发的故事，特别特别搞笑， 是吧？ 对，就是因为他是三个男生演的，他会有很多的、他要进入到那个情境之后，你才会感觉到他的好笑。但是呢，那三个头发他自己都有了生命，就三个头发的自白，为什么这个头上只剩下了三根头发、 哦、 然后他们就在进行着非常顽强的自我保卫， 那不就是三毛流浪记现代版吗？ 三毛流浪记的翻版续版，他们在保卫着自己的领土、 哦、 保卫着自己的家园，最后可能还是没有挠过这个主人的一抓， 我这全掉了 就没了。 他叫什么名呢？大家可以搜搜 一年一度喜剧大赛里面的一个作品叫三毛保卫战。 哦，好嘞、 对对对， 大家可以搜一下哈、咱来看看啊，这个旋风一剑也说了，随着年龄增长，我发呆的时间多了、说话的时间少了。为什么呀？我告诉你，这就是绝对手机惹的祸。所以现在大家伙真的就全是拿着手机就在那看、然后也不知道是看什么，也不知道是听什么的，一会儿我告诉你就看那个短视频，俩小时就过去， 刷刷的时间 啊，对，然后人都提醒了，我也曾经遇到过啊，就是人家本身平台都提醒了，您该休息了，您该放下手机去做一些什么什么运动了，我才不管他呢，继续刷， 我把它刷走， 对。 哎， 我就真的是，我就控制不住自己，这 是为什么叫刷视频呢？刷短视频呢？因为时间就是这么刷刷刷被你刷走的。 而且我之前好像还看一个，怎么讲，是一个调查吧，就是正常的成年人在工作当中，好像就是一天，比如说你八小时工作，有40%多的时间是处于发呆的状态。 哦，发呆啊， 就是说你正常工作，我们肯定应该比如说特别认真的去，比如学生该听课听课，写作业写作业，我们正常文员该做 PPT 或者怎么着，但是说有一半的时间，将近一半的时间都是在发呆， 那是在思考吧，老板在听着呢。 真的假？后来我一想也对，有的时候我直播的时候都走神儿。无事儿， 太耿直了。原来你是这么耿直的男孩。哎呀，来看一下大齐说多了烦恼少了快乐，多了责任少了青春。 这一看我告诉你，他的人生发生了变化，要不然就是结婚了，要不然就结婚当了爹了、要不然就是反正怎么着了，就多了一份责任嘛，是不是、 对，但是有了责任你才会觉得这个生活更有乐趣啊。 当然了， 对，因为你身上的担子越来越沉了， 然后你奔头就更明确了，我得挣钱是养活我闺女儿子，然后养活我老婆，上有老下有小啊，是不是啊？ 时光雕刻说了、知识阅历增长了呀，时间精力减少了， 你看， 对，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对，7373也说，隔三差五的我就对着镜子拔白头发，太多了，能做的运动也少了，几乎啊，我告诉你，这个运动只剩下平时的走路了。您可别拔，打小我姥姥就告诉我， 拔 一 根 长 十 根，真的是，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假。为什么这么说呀？ 反正你也没有白头发， 对，我也没有这个烦恼。我 真是， 我基本也不掉。你说是真是，哎， 哎呀，行了行了，开始说资讯吧。 好嘞，好嘞， 让大家太生气了你。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互动交流哈，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随着年龄的增长，什么变多 了，什么变少了呢？ 哎，那会不会平时我们在外边消费的时候，您经常发现自己错过了一些可以拿到的大奖呢？ 嗯，这次千万别错过了。哎、从2022年1月1号起，北京继续开展有奖发票试点。 哦， 有奖发票实行两次开奖，一次开奖设100元、50元、5元三档奖项，二次开奖设50000元一档奖项。 嗯，那有奖发票其实是实行两次开奖哈。消费者呢，咱们拿到这个普通发票之后，您可以通过，您现在可以就记好了，北京税务就这四个字儿，北京税务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支付宝有奖发票的模块参与一次开奖。一次开奖呢是设刚才我们提到有150、5元三个奖项，单位和个人都可以参与哦。 嗯，还有这个二次开奖，二次开奖呢是50000元的大奖啊。 哇 啊，一共会产生10张中奖的发票，到底会不会是您呢？千万别错过了每一张发票。 真的是，因为很多的人啊，就是反正我发现身边的朋友吧，就是、 就是懒得开， 也不是懒，就是着急。 嗯， 反正我身边的朋友都是干什么都着急，吃饭风风火火，去商场买东西风风火火，尤其是男同胞，他就想不起来开发票，除非他们单位可以报销。 嗯， 所以这事儿你等于给人家省税点了呀，对不对？你该开开， 你还错过了自己可能中50000块钱的大奖呢。 对呀，你这俩月的开销，你不就全出来了吗？ 哎呦，千万别错过了哈！一定要关注这个北京税务的微信公众号，您来查一查。 是， 嗯，咱们再来说一条，北京市卫健委发布消息，从2022年1月1号开始呢，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呼叫号码正式统一为120，对院前医疗急救服务实行统一的指挥调度。 是，那么目前呢，全市院前医疗急救呼叫满足率保持在97%以上，服务的满意度呢也保持在98%以上，平均的急救反应时间接近15分钟，哎，超级快啊！ 对呀。但是我特别想提醒大家一点，就是您别就是真的不是什么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哈，您给120打电话，因为这是我们的公共资源，有可能您的这个不是特别最重要，比如说我家小狗怎么怎么样了，小猫怎么怎么样，你可以就是找一个特别熟悉的这个兽医站， 或者打物业的电话，您先找物业的朋友帮帮忙， 对，找一些宠物店啊什么的啊，或者是宠物医院，您别就是哎咱没什么事儿了就给120打电话，您万一挤占的这个公共资源影响了别人呢。 是，而且在这儿还有一个提示啊，告诉大家，那么去年呢是人大常委会对于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进行了修订，规定啊对院前医疗急救和非急救医疗转运实行了分类服务和管理，那么对于非急危重症患者告知其本市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的途径，那么现阶段市民可以拨打999来呼叫非急救医疗转运的服务，而不要说哎想起来了咱就打120， 对，因为大家对于120的这个概念太熟太深入人心了，打小就知道滴嘟滴嘟滴嘟来的就是120。 对，其实现在分流了，有120也 有 999呢，就是非急救的医疗转运服务。 好，那接下来我们依然是关于这个医疗啊健康方面的哈。最近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派出了医疗团队来到了北京东澳村开展义诊活动，村里的200多名工作人员呢在临时诊室前排起了长队，其中推拿针灸中医内科最受欢迎。 哇哦，那么北京市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党委副书记博士生导师郭荣娟就表示，针对东澳村工作人员可能出现的压力大、长期办公导致的颈椎腰椎不适的问题，我们组织多个科室的骨干医生过来，希望能够帮助到他们。 用咱们中国传统的这个推拿针灸来帮助大家缓解一些亚健康的状态。 哎，这平时咱们上班的时候也得注意，比如说像我们俩对吧，已经坐在这儿40多分钟了，咱就适当的应该起身，咱们活动活动 活动活动， 是不是运动运动。 哎，大家如果您那个正好在家呢，也不妨跟着我们下一段的音乐呢一起来活动活动。 主要就是说了40多分钟，口干舌燥的，我们也想休息一下， 喝口水， 净说大实话。 山河四海，起伏不定，无边总是看不到头。我欲乘风，浪迹远方，因为我并不平凡普通。忙忙碌碌，反反复复，那是我的言不由衷。勇敢为你无畏的从，白日梦。 着不能动，望着又被动，到睡着了翻不动，像婴儿只会用哭泣来交流，从走的坎坷，不安的挫折，无奈的失眠着，谁都是这么长大逃不了的。我总是跌倒在离家不远的路口，你们总是不知疲倦的守候，世俗都不变剧情把结局带走，不知道走多少数不清的春秋，总会有很多个你在身后，山河四海起伏不定，不变总是看不到头， 企业手机银行 APP 换新升级，全新界面改版，更多实用功能，智能新选服务，带来不一样的移动金融新体验。2022年1月至3月，更有面向活跃客户赠送20元至50元工行卡快捷支付满减券，惊喜回馈等着您。心动不如行动，赶快下载体验吧！详情请咨询95588或北京地区工行网点。 来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静乔。 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话题就是， 随着年龄的增长，什么多了，什么少了呢？ 来看看啊，这个认真就说了，听收音机抽奖多了， 中奖少了。那我们平时奖是不多，但是一到了逢年过节的时候，我告诉你 还是有点奖的， 6块6、8块7毛6什么的，我告诉你挺多的。 而且明啊、就是不是明年了， 今 年2022年， 哎， 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和我们一起，我们出发吧、 啊， 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奖品， 对， 送给大家。而且我们还有一个会员， 哦、 大家可以到听听 FM 当中来，哎，加入我们的这个文艺会员。加入会员之后呢，你就会享受到这一年的一个文艺生活，比如说跟着高磊去健健身 啊， 跟着袁一去参加一些 滑雪， 参加一些时尚的展览。 哦， 跟着夏小胖去吃点好吃的、 哦、 跟着我去，我就跟着大家一起去。 你是哪一场都不落是不是？ 对，我陪着大家一起去。 你是属穆桂英的这儿这儿到啊、嗯嗯、 我做讲解。 可以。然后再来看看这个水仙子说了，感觉我年纪大了之后哈，睡觉的时间少了，清醒的时间多了，那还不好。但是啊，我觉得前提时间睡觉时间少肯定是对身体不好。 嗯， 如果身体比如说长期处于一种比如说睡眠时间太少的状况的话，抵抗力一定会下降。 嗯，对， 这是肯定的。然后其他的比如说有一些基础性疾病就会找到你。 嗯，现在是磊哥养生时间， 就比如三高，真的血糖、血压啊，然后的这些血脂可能都会出现问题。 哦、哎呦，睡觉真的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大家还是一定要睡好。 那当然， 特别是对于女生朋友们来说， 嗯、 这个什么所谓的美容觉哈、 嗯， 该睡呢还是一定要睡的，我们要对自己好一点。 你现在就珍惜吧，年轻的时候我也能睡8个多小时、9个小时，现在我能睡够7个小时就真的不错了。 哦， 有的时候我要睡不够7个小时的话，一天我都迷迷糊糊的。 真是，那我就不跟你说我的睡眠时长了， 哦、 要不然又显得我凡尔赛了，凡尔赛本赛再次。 下一条吧，你教 来。红果说了，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喝茶的哎多了、 哦， 酒喝的少了。 好，这是好事儿。 又是过节呢，咱们还真是现在哈提醒正在奔往这个饭局上的朋友们， 嗯， 您不妨多点点茶，少喝点酒， 是， 嗯，对身体好。 喝茶也特别有讲究，就比如说平时咱们这个早上起来刚起来的时候喝点什么好， 嗯、 比如说我们推荐喝点白茶，还有呢，就是吃多了以后啊，吃的比较油腻，咱们喝点什么茶？ 喝点绿茶， 黑茶， 普洱茶， 对 啊，普洱， 黑茶类的，就是比如说普洱啊、六宝啊，这就是刮油的 哦 啊，包括还有通便的什么的。 哦，对，冬天就可以喝点 红 茶，红 茶 暖胃的， 对对对，包括女孩特别爱喝红茶，为什么？就是红茶特别百搭 啊、哦，而且红茶特别香。 哎，然后呢，它比如加点蜂蜜呀、 嗯， 加点、 牛奶呀， 还有就是一些花草、花果什么的 哦， 哎， 搭配成那个花草茶， 哎，都行。 嗯，哎，对，您可以晚上吃饭的之前哈，喝点茶， 挺好， 喝点酒。 嗯 嗯，来，爱德华说的说，爱抬杠的机会少了，善意的提醒的机会多了。 哦，年轻的时候啊，针对 就心态好了， 遇见什么事儿都跟人抬杠，就是总觉得我自己就100%的对、 嗯， 我就觉得你有问题，你说什么我都不同意，必须得给你把这杠抬出来。 但是现在呢，可能就更加包容了。 嗯， 包容的时间多了之后呢，会发现哦，多听一听别人的建议也是蛮不错的呀。 其实我觉得吧，就跟人到了四十不惑一样，老说四十不惑，不是说你到了40岁的时候，有很多人理解就是说到了40岁的时候我什么都明白了、 嗯、 就没有不懂的了， 那还真是不一定。 其实不是，我也40多岁、 嗯、 我感觉四十不惑的理解就是到了40岁的时候啊，就嗨，该睁一只眼就睁一只眼，该闭一只眼就闭一只眼，别什么事儿您都得非弄清楚、弄明白，给他较真儿、 嗯， 给他说透透的，不必要，不需要。 别太较劲、就是、 对，就是这意思，不惑就是这意思、 啊， 反正我这么理解啊。 难得糊涂嘛，怎么又拐酒上了呢？ 哎、来啊、这个 哥大爷说的、 嗯， 也是说这个越来越喜欢喝茶了，或者热的饮品， 嗯 啊，越来越不喜欢喝凉的饮品了。 哦、 嗯，喝点热的，冬天嘛，喝点热的还是舒服呀。 那当然了， 嗯，喝点凉的，万一给在胃里冻冰块怎么办呢？ 再来看看我们这个7373也说了，体重多了，知心的朋友少了。体重真的是随着年龄增长，我们不可控的一件事情。嗯，朋友少了，只能说就是说，确确实实经过一些生活的历练，我们把一些可能就是平时觉得无用的，或者说用不到的、接触不了的那么多的朋友，慢慢的就沉淀了。 嗯，对对对、 啊，留下的全是精华。其实我特别赞同那一句话，就是不在于多，或者说不在于天天联系，但是你只要联系他的时候，需要他的时候，你找到他的时候，他一定是第一时间给你 反馈的那个人。 对，就有几个经过大浪淘沙一样淘出来的真心的朋友， 就是这个意思。 对，他会在你生命中非常重要的时刻、重要的节点，在你需要他的时候呢，你呼喊他，他就会出现，这才是真朋友。 嗯，乔儿啊，反正我现在就是今年命里缺六宝。 哦，就是缺六宝是吧？ 哦， 没事，我再给你甩几个链接。 这 链接这事儿没忘。 我告诉你，我从早上起来七点半到现在都已经17:54了，这链接还没甩给我呢。 我得给您选好了呀。 这个朋友啊，也算了吧。 哎呀，选好了，你这今年你都得看着我呢。 但是我 到年底。2022年年底，这个 flag 我这个今年年初就立下了，一定给，磊哥选几个好的 六宝 黑茶六宝， 可以可以。 然后链接，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哈，他给我准备不准备茶无所谓，但是人家晋桥特别用心的在每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前期为大家准备了非常棒的一个。小板块， 哎，对， 来介绍一下。 这个，对，因为我们希望大家呢每天不仅有生活的柴米油盐，同时呢还要抬头看看星光，找到生活当中的诗意。咱们每天来欣赏一首诗，这个诗呢是唱出来的，非常的有童趣。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对，好了，也欢迎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说说我们的话题内容，稍后见。 即使脚踩泥泞，也别忘了仰望星空。每日一诗，让心灵安静，岁月生香。跟小乖妈妈学王昌龄的古诗《从军行七首·其四》。长云安水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换。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青海长云暗水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万事大吉，强势来袭！中国工商银行贺岁新品万事大吉闪亮上市。工行携手故宫博物院传承紫禁城年俗文化，甄选故宫馆藏文物，打造饱含吉祥寓意的国潮好物，祝福新年万事大吉。今年过年来工行，点亮中国年，万事都大吉。详询工商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投资需谨慎。 农行信用卡，天天美食，可赞砂锅居、柳泉居、莫斯科餐厅、长营三兄弟等100余家试用门店就餐。农行掌银扫码支付，会享满100减50，活动详见农行掌银信用卡频道。 全包园西三环店拍了拍你，并送你一整套南非金丝檀木的家具。 全包园东五环店拍了拍你，并送你一整套价值过万的智能卫浴。 全包园北四环店拍了拍你，并送你一套。 送啥？ 并送你整装款只减30000的超值福利，当开业见面礼。 这么多重福利，去哪个店更合适呢？ 打400-606-8866，让接线员给你导航，离你更近的全包园。 更近的就是更实惠的。 400-606-8866，全包园新年新店，全程六店。 活动详询店内。 嚷嚷一个月要装修了，你还没动呢？ 我想着现在太冷了，过完年再说吧。 你看，不会算账了吧？ 怎么说？ 开春哪有现在反季让利的优惠力度大呀？你还得排队设计，排队开工。你想想，设计师订8家，跟订1家，那能一样吗？排队开工排2礼拜，不着急吗？ 那上次你说的全包园的装修福利还有吗？ 签约就白送全套智能电器，你以为随时都有呢？赶紧打400-606-8866啊！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到现在还有人不知道实木家具其实装修就能送，哈哈哈！让我来盘点一下都能送什么实木家具：床床头柜、电视柜、餐桌餐椅组合沙发。别人家花10万块装修就只装了个修，你花10万块不仅装了修，连实木家具也配齐，还可以平行置换定制家具。记得打400-606-8866找全包圆。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好了，北京时间的18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天气转晴，预计最低气温-7度上下，夜间气温偏低，外出请注意添衣保暖。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明天的北京依然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气温快速回升，预计呢最高气温-7度上下，没有大风的打扰，户外阳光下会暖融融的，适合大家外出游玩。不过啊，近期的空气干燥，外出要及时的补充水分，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偏北风2-3/4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20%。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情况。北二环积水潭桥的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车辆提示注意避让。三环路流量大的路段主要有东三环三元桥到农展桥的北向南，国贸桥到亮马桥的南向北，西南三环玉泉营桥到丰益桥的内环方向车多行驶缓慢。接下来呢，再来提示一下大家，商圈的周边呢有很多呢是车多的路段，比如说和生汇门前的主辅路东向西，还有西大望路的九龙山路口，三里屯南三里屯路北向南，三里屯路的南向北，雅秀北路的东西双向等等，还有什刹海地区的地安门外大街北向南，鼓楼西大街的西向东，鼓楼东大街的东向西，朝阳大悦城周边的朝阳北路大悦城门前的东向西，还有青年路南北双向，甘露园中街的南北双向，以及西单大悦城周边，王府井东单北大街周边，以上道路呢车流量会持续的上升，建议大家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北京文艺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今年过年送孩子黄金压岁钱， 压岁金系列之八，善建成长 CCTV 春晚虎年压岁金，由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创联合开发监制，满满仪式感，浓浓中国味，先进工艺，精致包装，趣味互动，千万大众的压岁钱新选择，更值得珍藏的新年礼。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投资需谨慎。 点点星光，盏盏灯， 回家路上放轻松。 这里有万里风光，一如既往。这里有活力时尚，来日方长。这里有文艺渴望，奔赴远方。吃喝在一起，快乐很简单。 这里是第三时段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高磊， 我是静桥，欢迎大家继续把您的频道锁定在 FM87.6 当中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哟，现在我特别想唱歌。 嗯，为什么？ 因为这首歌勾起了我美好的青葱的回忆。哎，你会唱这歌吗？ 哪一首啊？ 这是 小小少年。 对呀，哦，当时那个德国电影你看过吗？ 就是我听到的时候呢，也许已经是他翻版很多次之后的了。 哎呀， 但是我会唱。 你真的会唱 啊？哦，真的会唱。 男女生合唱， 来来来， 一句啊， 来， 你起调，我起调啊。 你来， 我来吧， 我跟着你来。 预备，走。小小少年，很少烦恼，眼望四周，阳光照。 小小少年，很少烦恼，但愿永远这样好。 一年一 越来越低， 时间飞跑，因为我不会了，你知道吗？我突然应该是一年一年，时间飞跑。 确定咱俩要把这首歌毁了吗？ 算了，不算了吧。我觉得 曾经我和大帅，我们 你们俩合唱过是吗？ 一起向未来，唱出了只有我们俩能唱出来的味道。然后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你们这个是很特别的一版。 一起向未来挺简单的呀，真是。到时候咱俩来一版，真是。我就不信不能超越前版，啊，不是，就是不能超越你们俩这版， 超越我们这版。 对对对对对， 我相信一定可以的。就咱俩这刚才一个八度，一个零下八度的状态， 谁先掉下来的呀？我告诉你，这事儿必须得说清楚。我起得好好的， 谁让你起那么高？你怎么起那么高？ 我是男生，我 作为一个男生，竟然起那么调的高，这那么高的调。 哎呦，还是我错了！天呀，你吼这一嗓子，我立马就差点没跪下。来看看睡熊宝贝儿说了， 嗯， 哎呀，这个随着年龄增长，想吃、想喝、想玩的、想乐的特别多了，出去走走，游走五湖四海的机会少了。为什么呢？因为疫情，对吧？ 嗯， 所以呢，就写到这儿，一下想起了经常里也可以游一些湖啊海啊，比如说像团结湖， 对，可以坐十号线到团结湖看一看 啊，还有龙潭湖。 龙潭湖是几号线呢？ 哎，这我记不住 啊。昆明湖， 昆明湖 啊，稻香湖都可以去看， 对 呀，看海， 嗯， 后海、北海、西海、福海等等等等都可以，都是我们的海。 对了，但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俩啊，当然不如我们俩了，是吧？应该是我们请了一位朋友，对不对？ 哎，对， 要带着大家去咱们祖国的五湖四海好好的看一看了，是不是？ 对，他今天呢没有带我们去看那么多的湖，但是呢这个地方有海，可是在海边啊。 啊，对了， 在上海呢。 啊，但是不是看海，是看星空。 有趣，我们在一起。 来吧，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电话连线，有请出文化行者谭怀宇。 欢迎谭老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嗯， 新年好。 今天呢，我们在一起这个小板块当中呢，请老谭呢也为大家来推荐一个啊，非常值得大家去打卡的地方。 嗯， 很多的朋友可能会去过上海，但是您去过老谭接下来要提到的这个地方吗？来，时间交给您了。 我今天向大家推荐上海天文馆。 哦， 因为上海是一个很容易去的地方，元素也特别多，但是呢，我向大家推荐这个上海天文馆呢，是最新的文化地标， 嗯， 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那个这个天文馆呢，体量巨大，非常非常巨大，那个它位于浦东，那么它有多大呢？它是世界第一，现在。就是咱们在中国建立了一个世界第一的天文馆，耗资6亿。 嗯， 所以这个天文馆不是您一天去完了以后转完了就能，就是都能看完的。 嗯， 所以呢，得有一个计划，进去以后，比如说或者提前做好功课，就是说这一次能去到这个博物馆的天文馆里头哪几部分。那你要是就是走马观花看完了以后，实际上不太能给自己留下什么。另外呢，它这里头还有几个专门的这项目，这项目是什么呢？就是你只能是进门以后检完票以后再抢票。 嗯， 进门以后再抢票，而不是说提前买好了票了就抢票就行了，不是这样玩的。 嗯， 所以呢，它这几个项目每次你去那一天只能选一个。 嗯， 也就这意味着你必须得去好几次才能够把这儿的这个项目去完。 嗯， 我就去，因为这个馆是7月18号开的，那么我7月18号以后我已经去过2次上海了。然我只去过一次上海天文馆，因为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没抢到票，因为这地方太网红了。 嗯， 所以呢连门票都没抢到，所以越往后呢可能这热劲儿呢会稍微过一过，但是还是一票难求。如果要大家做好了出行计划的话，就先去抢这个票，这个地方反正是特别火的。那么这里头几个刚才说那个特别吸引人的项目，一个是那个去火星，戴着 VR 眼镜坐着那个航空的一个什么，天体的，然后去火星，在火星上面会看到什么景象，会发生什么事儿？ 嗯， 这是其中一个项目，我看了这个了。还有一个呢，是去银河，那个我只能2选1啊，或者3选1，我就没选上。所以下次去的时候我再去别的，因为这个天文馆它里头系统了讲述了宇宙学、航天学、太空知识，这些体系全都是非常非常完整的，而且极富视觉冲击。 好的，非常感谢老谭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一下大家经常去的上海的一个没有经常去到的地方，上海天文馆。 而且呢，提示大家，如果你有计划去这个地方呢，一定要提前做好攻略。 对， 而且呢，要给他留出充足的时间，你才能在这个天文馆当中尽享天文知识的乐趣。 没错，其实呢，文化行者谭焕与老谭呢，也是去到了很多地方，尤其呢是一些这个文化遗产所在地。所以以后有时间，我们还会继续电话连线您。谢谢老谭为我们做的精彩介绍，谢谢您， 谢谢。 好嘞， 我们这个我们在一起的板块呢，就是要给大家带来啊，全国各地的，哪怕是世界各地的，如果在这个地方有我们的好朋友，有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有旅游达人，我们熟悉的，就会让他在当时当地给大家发来最现场的一手的报道。 哎，咱也要不然就是跟大家听众朋友说一下，如果您也想参与到我们在一起这个小板块，您比如说给我们发悄悄话也好，私信也好， 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留言， 对， 您报名，然后成为我们这个我们在一起散布在全国各地的，我们可以叫特派记者， 是 跟大家来分享。 您时间方便的话呢，我们直播的时候跟您电话连线，您不方便，您可以提前录好了以后通过手机微信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我们在节目当中播放都没问题。 对，因为现在可能真的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大家没有办法真的自己去到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哈，但是如果能让我们在广播当中听到这个地方的一些特别的声音，或 者是你在当时的那种热腾腾的那种感觉 、 对，给大家分享出来，我觉得这种感觉是特别特别不一样的。 哎，你说到这个热腾腾的感觉，接下来我要马上给我们的家长朋友和小朋友们推荐一个热腾腾的去所了，这就是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卡库少儿卫视倾力打造的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的现场，叫2022卡库春晚大计划，即将在寒假的第一个周末，1月22号、23号和春节的大年初四、初五，也就是2月的4号、5号，在中国墨艺术剧院卡库剧场公演啦。 嗯，这里面呢会有孩子们喜欢的卡库的主持、卡库家族来亲情的演绎，而且呢还有动画片里的明星们也都来现场看，而且呢会有一些互动游戏呀，非常有意思的片段，最重要的还有礼物可以分享给孩子们，所以呢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在寒假期间都能够喜欢这个演出，也喜欢去这玩。 是，大家现在就可以通过几种沟通方式呢去购买他的门票了，同时还有这个亲子票优惠啊，在各大的票务平台搜索关键词卡库春晚大计划，卡库春晚大计划您就可以抢票了，陪孩子一起看场戏，过一个有意义的亲子年，您说好不好哈？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希望您可以继续来互动交流，说说我们的话题就是，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觉得什么多了，什么少了呢？ 摘个苹果，等你从门前经过，送到你的手中，帮你解渴。 像夏天的可乐，像冬天的可可。对的时间，对的角色， 已经约定过一起过下个周末。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 我也不知为何，伤口还没愈合，你就这样闯进我的心窝。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 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用最浪漫的副歌， 你也轻轻地附和，眼神坚定着我们的选择。 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 是你让我的心窝从此都只要你配合。 爱要精心来雕刻， 我是米开朗基罗，用心刻画最幸福的风格。 时间去思念，爱情有点甜，这心愿不会变，爱情有点甜。 已经约定过一起过下个周末，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 心窝，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 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用最浪漫的副歌， 你也轻轻地附和， 眼神坚定着我们的选择。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 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都只要你。 开出花一朵， 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用最浪漫的副歌， 你也轻轻地附和， 眼神坚定着我们的选择。 最幸福的风格。 春节了，又得给亲戚朋友的孩子准备压岁钱了。 哦，我们家都给送黄金的压岁钱呢，孩子开心，大人也喜欢。 黄金的，那得多少钱？ 只要698元一套，我们每年都买10套大礼包，还能抽奖，100%中奖率，有机会中1万元大奖。 哎，那还挺合适，哪里可以买？ 走着，跟我去建行网点，善建成长 CCTV 春晚虎年压岁金，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投资需谨慎。 21天，不算长，也不算短，一天进步一点点。21天养成计划，邀您来打卡。 来吧，赶紧抓紧时间，咱说说正事儿，好不好啊？ 嗯，说说这个文化呀、娱乐呀方面的资讯，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哎、嗯， 由正午阳光出品，改编自晋江文学城同名小说的时间循环短剧《开端》，昨天发布了定档预告和海报，并正式官宣该剧将于1月11号起在腾讯视频全网独播。 哦，哎，一般正午阳光出品的都是品质保证， 对， 都是大部头的作品。 哎，今天上午我们聊了很多剧，就是都是正午阳光。 他们出品的 、 对，确实是哈， 希望这次不要让大家失望哦。 嗯， 而且这次是白敬亭和赵今麦主演的哦。 白敬亭很厉害是吗？ 白敬亭就很帅。 不是，早上起来你说了一个于和伟，还有谁来着？还有一个人，反正就年轻的一个代表 啊、就是我呢是那种， 你就是见一个都行， 老的少的都行， 一个都不放过。 只要他是演技派， 太吓人了。 只要他是演技派， 好，来关注一下今日的36集温情生活疗愈剧《我的助理60岁》正式杀青了。该剧呢讲述了从北京回调到老家苏州工作的江田遇到了合租室友吴静芳，他们呢在一次次挫折当中呢建立起深厚的友情，也实现了职业计划，同时帮助别人旧屋改造的同时，也坚定了他们各自未来的道路的故事。而且呢，刚才扮演这个江田的是王子文，他的室友吴静芳是由邓婕扮演。哎，这俩人、 对，年龄相差30岁， 这能碰出什么样的火花啊？ 而且他们还是室友、 哦、 这样的搭配还是 很少见， 很少见。听到的， 对、 所以呢，到底这两位女性不同年龄、不有着代际差异的女性作为室友，她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部剧。 嗯，再来说说奥特曼。 哎呀， 奥特曼系列呢，自1966年首部特摄剧播送，至今已经有55年历史了，曾在日本创下了42.8%的超高收视记录，几十年来被近100个国家引进，在全球都拥有广泛而且强大影响力。中国内地呢是90年代开始引入，到04年，迪迦奥特曼是吧，再次火爆、奥特曼也成为了80后、90后、00后三代人共同的童年回忆。没错，70后真的不了解。 嗯。那这个童年回忆呢，现在又有了新的产品，那就是奥特曼集结正版授权手机游戏，已经研发了近2年，并将于并已经于2021年初这个过审，预计2022年上半年正式推出。 哇，真的就是现在 哇，就可以打游戏了，而且你操纵的可是奥特曼，你心中的英雄 啊、是 哦，男生们肯定要疯狂了。 没错，有这个情节的哈。 嗯、 再来关注一剧哈，本周三呢，华夏古城传奇剧《风起洛阳》迎来了 VIP 会员大结局，不是 VIP 你还看不了哈。 对， 怎么讲呢？其实这个剧开播的时候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曾经为大家来介绍过，但是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看了第一集，包括我跟我妈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里边因为是古装剧，人物众多，我就 分不清， 我记不住名字，就一会儿蹦出了一个，然后旁边呢会有一个字幕条， 对，字幕条告诉他是 谁，他干嘛， 然后他的名字， 对，他的职务， 对， 然后呢一下好嘛，第一集出来得有30-40个，这谁记得住啊？ 哦，然后那个， 这谁看得下去啊？ 对，然后好像宋轶还没有出现。 哎，对，没有出现。 对，就是好像他是很重要的一些角色，会在第二集或者第三集出现。而且他那个场景切换的特别的快。 特别快。 啊，但是我觉得这部剧呢，它这个内容是一方面哈、故事情节是一方面，可能它带火的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大家现在就很向往去洛阳。 哦。 然后会很向往洛阳的美食。 哦。 就比如说这个。 水席 、羊肉汤、胡辣汤等等的。 呵呵，好嘛。 有很多的洛阳美食。 哎呦呵，那你不得找小朋友。 胖，小胖人家是河南的朋友 啊，对对， 老家河南，带着你一块儿出去， 而且他就是这个美食方面的达人呢。 那当然，咱们名字就叫吃喝玩乐大搜索，我 就得让他带着大家去吃。 以后咱们节目应该再加强一下吃喝，对不对啊？原来的时候经常在咱们节目当中吃吃喝喝，每到了这个点的时候，基本上我们说的时候都已经把大家说的都已经饿得不行不行的了。 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没有那么的残忍了，朋友们，我们现在呢是很温情的，让大家来聊一聊话题。在聊话题的时候呢，我们用美食勾起大家的这个味蕾。 还真是，你看我们听众朋友说这个吃的还真是不多。比如说我终于找到了一位雨后彩虹，说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的睡眠少了，吃的少了，欲望少了，但是呢我关注健康的程度高了，关注生活的质量更多了。确实是年轻的时候， 这是好的好的方向啊。 对对对，年轻的时候胃口好啊，什么都愿意吃，什么都愿意尝试，而且有时候搂不住啊，什么都愿意多吃点，就是等到你觉得饱的时候，其实已经是撑着了 啊。那必须的，都得是十二分饱。 对，现在不敢这么吃了啊。 对，宝姐姐也说了，说这个饮料喝的少了，零食吃的也少了。 哦， 也是就开始大家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了。 当然了， 用户5155说这个朋友圈看的多，看的多了，发的少了。哎，有没有这种感觉？ 还真是 哈。 你看我前两天的时候，年底的时候，就是我还想，就是年底 年终总结一下， 年终总结一下，或者说1月1号发一个东西，我要不要发？我发什么？我什么时候发？就是年纪一大吧，就是想的东西特别多， 最后呢， 顾虑的特别多。 对，最后还是决定1月2号的时候发我们的节目预告海报。 还真是的，今天早上起来发了一个，晚上发了一个，然后31号也没发，是1月1号也没发。 哎，但是我也发了，我发了之后呢，我就觉得我的节目预告海报点赞量特别高。 你是说你的年终总结，还是说今天的预告？ 今天的预告 哦， 今天预告点赞量还挺高的， 是吧？ 我特别的开心。 看来你这人缘不错呀！我刚才扒拉扒拉没几个，真是。 主要大家可能都忙着吃饭呢，我这个大家都还没吃饭呢，都是一些年轻的朋友哈。 这么着吧，我们来满足一下大家的小心愿，你觉得怎么样？ 什么心愿啊？刚才咱已经把一首歌毁了，接下来我们要为自己证明。 我们可以毁第二首，这个不用证明，这个大家都知道，你知道吗？那咱就继续来吧，好不好？ 来来来、 而且呢，这个版本呢，现在我们听到的其实是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众多的听众朋友一起为大家带来的一首歌。 哎，对，没准儿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呢，在接下来的这首歌当中就能听到您的声音。 是，我们也不敢去毁别的版本，这个版本可以，我们自己 家的都是自己人，都是自己人。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 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晴空，心花怒放，表白。来，爱爱爱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 我们要进了啊！ 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一起来， 一起想， 我们都拥有爱。 来把所有门全都打开 Together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 就自己人的就毁成了这个样子。 我的天呀，就是还别说跑不跑调，还别说漏不漏词儿，就我们俩没有任何默契可言。就是他唱半句我唱半句，我唱了一句他都接不住，就是反正乱七八糟。我的天， 就是毁成了这个样子。 哎呀， 你看果然又毁了。我们就是2022年还是会在节目当中陆续的向大家来送歌，就是 就唱的好不好您就多担待吧。 对，反正今天呢大家也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了。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生活中时刻充满竞争，免疫力是第一竞争力。敬酒精选九味草本精华，采用两大核心技术，富含三类活性成分，免疫调节，抗疲劳。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点点星光，盏盏灯， 归家路上放轻松。 这里有万里风光，一如既往。这里有活力时尚，来日方长。这里有文艺渴望，奔赴远方。吃喝在一起，快乐很简单。 二十四个小时有点短，一生只想和你做个伴，只要你不觉得有点烦，我睡前总是说宝贝晚安。每天每时每分每秒对你充满期盼，最喜欢的是你吃我做的早餐。 处处都有你的小浪漫，这辈子注定不会再孤单。虽然偶尔也会不习惯，感谢你给我的安全感。 每天每时每分每秒却不留下遗憾，我的世界里有你把幸福填满，直到海枯石烂。 嘿，真的不敢相信怎么会遇见你，这种情绪让人捉摸不定。想和你发现爱的秘密，眼神里的默契无可代替。 嘿，原来又是你，越来越怀疑，像是剧本精心的设定，未来的一切充满好奇，不知不觉慢慢向你靠近。 二十四个小时有点短，余生就想和你做个伴，只要你不觉得有点烦，我睡前总是说宝贝晚安。 每天每时每分每秒对你充满期盼，最喜欢的是你吃我做的早餐。 处处都有你的小浪漫，这辈子注定不会再孤单，虽然偶尔也会不习惯，感谢你给我的安全感。 每天每时每分每秒却不留下遗憾，我的世界里有你把幸福填满，直到海枯石烂。 哎呀，我又得感叹一下啊，时间过得好快啊，现在已经是第四时段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了。我是高磊， 我是静桥，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8:35，大家已经开始吃饭了吗？哎呀，我们真的是甜甜蜜蜜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些音乐都特别的甜腻。 对，哎，要不这样，到时候咱们放一首就是伤感点的，就是分手那种的 啊！别 ，就是分完了以后，两人见面就是仇人那种，恨不能拿着4米大刀就追对方那种。 别，咱俩这第一天，啊、咱们俩这是咱们俩今年的第一天。 我怎么听着这话里有话？我现在都紧张了。不是，就是来个 happy ending， 不就是这意思吗？是不是？ 啊、 对吧？ 对，大家就是虽然听着很甜腻，但是我们分享的内容还是很硬的。 那当然了呀，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跟时间是有关系的。 嗯， 随着年龄的增长，哎，您觉得生活当中什么慢慢的多了，什么又少了？最好是跟我们说说理由和原因，好吧？ 嗯、 来， 哎，用户1246说了，说听广播多了呀， 啊、 玩手机少了，我们就喜欢您这样的。 嗯， 您这个呢，向周围扩散扩散。让朋友们都这样一起来听广播，其实我觉得我们就是广播会有一种魔力， 对， 是吧、嗯、就是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啊、眼睛好累呀、啊、你每天工作、嗯、然后生活你总是要用眼睛去看，那你不妨有的时候回到家你打开广播、嗯、然后让自己的耳朵开始 更多的工作一下， 对， 然后呢让眼睛休息一下，然后呢你听一听这个世界有多么的美好。 是，其实我觉得尤其是咱们的这个早晚高峰时段，就是大家在路上的时候需要有一种陪伴的声音，这种声音呢可以给大家带来一种放松的好心情，早间呢可以让你打开一天的好心情，然后呢去面对比如说纷繁复杂的人和事，那么晚间的时候呢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同样会给大家带来放松的心情，因为哎呀怎么讲呢，紧张忙碌工作一天了，谁不想听点轻松的，谁不想听点好玩的好吃的，对不对？有的有一些朋友可能还不知道晚上去哪儿吃，约朋友去哪儿搓一顿或者什么的，我们给您出谋划策呀，对不对呀？ 对呀，咱这有达人呢、 啊、 而且呢大家还可以在听听聊天室当中哈、 嗯、 有很多的发小，大家也都成了这个聊天室里的好朋友。 那是 这个窗外有姐也说了，说虚拟世界的朋友越来越多、 嗯、 现实生活认识的人可能哎有点变少了。 确实是，加入到一个新的群你知道吗，就会马上认识好几百人， 你突然会觉得这个世界原来这么大。 而且就比如说像我们就是小区的业主群 小区的业主群特别欢乐， 特别欢乐，真的就是其实都住在这个小区里边，可能比如有1000多户2000户，平时都是匆匆忙忙的，谁也见着以后不会打招呼、 嗯、 但是呢哎，有了这个业主群之后马上就成为感觉一家人了，谁家什么那个哎，我们家比如说那个我孩子明天，我就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晚上有一妈妈特别着急说我们家孩子40的脚男生明天要参加一个升国旗的仪式，但是他没有皮鞋，要求穿皮鞋、 嗯、 谁家有40或41的皮鞋借我们一下、 嗯、 马上就哗一下像十几条都说来来来，我们家几楼几号，你来我们家去，我们现在家里有人，还有说我现在没在家， 特别暖心， 就是我妈在家，你直接去说就行 啊，随便选、哦、随便挑， 特别好。 就以前大家住在楼房里面都好像是一个格子间、 嗯、 一个格子间，就彼此是隔断的，没有那么多的交流、 嗯、 现在通过这些网络的手段、 嗯、 大家建一个业主群啊，或者加入到就像我们的听听聊天室， 是 在我们的这个社群当中大家会认识很多朋友、 嗯、 而且你能感受到朋友之间相互送的那些温暖、 嗯、 会特别特别暖心。 我也特别需要温暖，咱俩是朋友吗、 嗯、是， 咱俩有微信吧？ 有， 咱俩 会给你链接 我刚想说咱俩不需要见面，气死我了， 会给你链接的。 想改名说了、 嗯、 随着年龄的增长，哎呀多了好多的脂肪，但是少了好多的肌肉。哦，我估计啊这哥们应该是年轻的时候 嗯 他健身 哦， 但是呢年轻的时候健得不错，挺好的，练得挺壮的，肌肉也增长了不少，但是年龄增长了之后可能比如说他举不了那么重的重量了，或者说运动的习惯慢慢的没有了。 您可以加入我们的打卡计划、 哦、 我们现在正在向大家征集打卡， 对对对对， 21天好习惯的养成计划呢就在每天早上的我们一起出发吧，还有晚上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但是千万不能让夏小胖带队，夏小胖呢他经常给自己立flag， 他我告诉你 没有，有袁一在旁边监督着他，你知道吗？ 能管用吗？ 直播的时候袁一都让他做俯卧撑。 真的假的？ 对。 哦，原来他都建了好几个跑步群，里边有专业的健身教练、 嗯、 天天督着他，他就也就坚持10天半个月立马放弃、 哦、是不是最后别人都跑得还挺好的，建群的这个人找不着了， 对，群都解散了， 自动把群主交给别人。 你说气人不气人？ 哎呀，就是这些习惯嘛，就是大家一起来努力，互相监督，可能才能坚持下去。 是， 我们在一起才会越来越有动力。 嗯，加油 吧，欢迎大家，对、 嗯， 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有爱的大家庭当中哈。 嗯 啊，晨晨还问我是哪儿人？ 哦，哪人呀、啊？ 我是河北人。 哦，河北哪里啊？ 河北邯郸人。 邯郸人、 嗯， 邯郸是出什么的呀？ 邯郸是出美女的地方。 我这个嘴呀、啊，我问什么问呢？真是的，来看看啊，这个8740说了，日常生活的小知识不断的增长，您倒是给我们举个例子呀？就比如说您日常的生活小知识，比如哪一条用的是最多的？ 嗯 大家可能会用得着的，您给我们提个醒，我们也教给大家一下，是不是？ 对、 啊、 随时在节目里面发送，是吧？在我们直播的时候、 嗯、 您今天想到什么了，您就哎发过来，可能说不定就对谁有帮助了呢。 对呀、啊、就像我们早上起来我们出发吧，每天都有一个新的板块叫冷知识。 哎对， 是吧？ 啊，今儿上午我们就跟大家分享的是身份证号码的那些秘密 由来， 对，它到底是怎么生成的、 嗯、 哎特别有意思。我今天中午出去跟人吃饭，我还显摆了一下， 你还说了一下， 我必须显摆一下。 现学现卖啊。 对，呱呱说说这个公司的电子化办公多了、 啊、 纸质办公少了。 哦，这个挺好挺好的、嗯、咱们更环保了、 嗯、 嘿，你说了啊，这个叫生活大百科就说了，哟，就瞅你们俩唱的这样，我告诉你，人家体育台的康乐夏萌唱歌都没这样。 你们作为文艺台的，你们好意思吗？ 不是，他那意思呢有两层含义、 嗯、 就是咱俩本身呢唱的就很差， 嗯， 但是呢居然比夏萌和康乐还差、嗯、就是他觉得他们俩已经唱的就很差劲了，你知道吗？ 没想到咱们就更差的是吗？ 那怎么着 啊、 啊！ 但是我特别喜欢冬日思雨说的，冬日思雨说慢慢来， 嗯， 总有一天会好的。 那没戏， 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对，我也觉得是没啥戏了。大家，嗯，就是大家对我们很包容，很感谢大家。 秋风秋雨说了，随着年龄增长，我在家里的时间多了，出门的时间少了，特别的恋家，而且特别的宅。原来呢，总想着到了周六周日的时候，哎，咱们三里屯逛逛去，咱们后海， 嗯， 咱们那个南锣鼓巷，或者咱一块约着去奥莱逛逛街，什么买点东西什么的， 嗯、 买不买的，反正就是去转转，就觉得挺好。现在真的周六周日两天恨不得全在家揪着，哪儿也不想动啊。 一个是外面可能人多堵， 嗯， 去哪儿停车比较麻烦， 嗯， 还有一个呢，真的就是想多陪陪家人，在家里享受一下家的这个环境， 天伦之乐。哎呀妈呀，说的、嗯、天呀！ 哎呀，你就在家享受天伦之乐， 陪着我儿子看动画片《汪汪队长》。嗨， 哎，生活大百科给我发来了一张图片，啊、说这个肯定见过这个美食啊，在我们听听聊天室的朋友们当中，肯定能看到这个图片， 鹅肝吗？ 啊，没有这么大的鹅肝吧？这个看的每一个面积都还挺大的。 不是，那他说什么了？这是什么呀？ 这是什么？让我猜一下，我估计是馒头片儿。我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 不 是， 他说这是你老家的是吗？ 嗯，是我是吗？是我老家的吗？ 不是，你问我是吗？ 对，你说是我老家的吗？ 我哪知道是不是邯郸老家？但是他看起来像就是要么就鹅肝，要么就是猪肝类一类的东西。 哦 哦哦， 对，好像就不知道。 来吧，看看这个爱豆说了、嗯，我在小区的业主群送出过捡到的流浪猫猫狗狗，也帮小区业主群里的邻居送出过不能继续喂养的各种宠物。这是一个有爱之人， 嗯， 啊，帮助小动物们啊找到他们的新家啊、 嗯。两分钟说，邯郸走路姿态好啊。就是不瞒大家说、 啊、 我自从来了北京告诉大家我是邯郸人之后，经常就说走两步 走两步走得挺好，是不是？ 你给我走两步 看看。哎呀，再来看看这个啊，这随着年龄增长，好朋友多了，孤独少了。还有一个哦，我看到睡熊宝贝说了， 嗯， 今天呀、啊、我告诉你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一个确认是不是真朋友的日子。 嗯， 这个已经有答案了，绝对不 是。 我还用犹豫吗？ 是 不是 都给你链接了？ 哎呦，个好嘛。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互动交流，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随着年龄的增长，什么变多了，什么变少了呢？可以在两个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听听 FM 我们节目的聊天室里来互动一下。 爱是什么？ 是对他撒娇， 爱是永远在一起， 爱是春雨过后的翠绿嫩芽， 爱是一个幸福的抱抱， 爱是带你出发，带你吃喝玩乐， 爱是早上摔门而出，晚归桌上仍有一荤一素， 爱是你疯了吧， 爱是 love， 爱是 amor， 爱是 rock， get ready， 爱是 love， 爱是 tiamo tiamo， 高发青才能给阿西达利绿之战， 够了吧，再多我也不会了。 2022，我们早晚相伴，迎着朝阳出发，伴着夕阳回家。 我是静桥， 我是苗山， 我是高燕， 我是高磊， 我是袁一， 我是大帅， 我是夏明， 我是大鹏。 2022，欢乐在一起，有爱很简单。 这就是爱。 生活中时刻充满竞争，免疫力是第一竞争力。劲酒，精选九味草本精华，采用两大核心技术，富含三类活性成分，免疫调节，抗疲劳。 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生活中时刻充满竞争，免疫力是第一竞争力。劲酒，精选九味草本精华，采用两大核心技术，富含三类活性成分，免疫调节，抗疲劳。 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听 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时间来到了18:47，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静桥， 我是高磊，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这个相关的资讯哈。 好， 来说一个比较时尚的，周杰伦入局元宇宙，40分钟10,000张 NFT 被卖空，这是什么时候呢？是在昨天元旦当天，是在一个这个娱乐体验的平台上面正式开始发行限量版的 NFT 项目。销售通道刚打开就有大量的用户涌入，然后甚至让网页一度陷入卡顿的状态。这份 NFT 之所以备受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周杰伦的加持。 来解释一下吧，你像我这样我都不明白 NFT 是什么意思。 确实是2021年比较火的。 对，它就是非同质化代币啊，它是区块链衍生出来的一个概念，在与艺术品结合之后呢，可以赋予艺术品或其他事物唯一的标志。那么去年的12月18号，这个平台就透露将联合潮流品牌发布首个 NFT 的项目“幻象熊”，发行上线10,000个。元旦开售之后呢，“幻象熊”在40分钟之内就全部售罄了。我的天哪！ 对，现在这个 NFT 的很多艺术品都特别特别的火，包括一些潮牌，还有一些咱们中国的传统，像一些博物馆发掘了我们一些传统的艺术品，然后把它进行数字化的转化之后呢，大家也都特别特别的买账，都很喜欢。然后现在很多非常时尚的人士就以自己拥有一个 NFT 的这个艺术品为荣，然后展示出来。 你怎么着，送我一个 啊？可以啊，这个可以啊，就是一张勾屁这的图片嘛， 就一张图片就把我打发了呀。我以为是这多值多少钱呢，真行，来吧， 一张图片。 哎呀，说到这个图片呢，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条的消息哈。上个月底呢，美国的一位62岁的渐冻症患者 Philip 在社交网络上发布了一条推文，叫 Hello World， 翻译成中文就是你好世界。这是很多初学者们首次接触编程语言的时候会撰写的内容，他对于 Philip 来说呢，也是打开新世界的一个钥匙。但是我们要了解这条推文是怎么形成的。 首先来说一下这位菲利普呢，他是一位渐冻症的患者我们也知道这是一种渐进的且致命的一种神经性退行的疾病，最后呢大脑将完全丧失控制，然后随运动的这个能力。那么他是借助了一家神经科技领域的硅谷公司的脑机接口，这是在近几年吧科技领域都非常火的一项技术。菲利普呢，他用他的意念，也就是说没有用手也没有用嘴，他只用靠自己的意念，通过脑机接口的这项技术呢，写下了这么一句话，你好世界，然后呢就可以发送到这个社交平台上面。这对于他来说还是很难的，因为他有一定的学习门槛，不是说哎，我这个想了这个我马上就能做出来的。 完全用意念吗？ 对，是这样的，就是我看过一种脑机接口，我不知道他这个是怎样的哈，就一种脑机接口，就是会把那个就是接触你脑电波的一些贴片贴到你的脑子上，贴到脑袋上然后女生可能不太方便去体验，因为女生的头发厚然后呢贴上去之后呢，在你面前会有一些频闪的一些字母然后呢他可能根据比如说我想说你好NI， 然后呢我的意念呢就看那个 N 时间多一点然后呢他就收集到我此时看这个 N 的时候的脑电波 就强， 对，就强，然后呢他就通过一系列的技术的转化然后呢就在屏幕上出现了我刚才看到的这几个字母，然后呢打出来的这个字儿 就是你好 就特别特别的神奇。就是你看还这今年在去年吧，这个咱们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面我就现场看到了好几个人在同时体验这个脑机接口，而且是脑机接口群聊，就是一群人坐在那儿，大家都带着仪器， 不用说话， 没有声音， 不用打手势， 对对对，屏幕上面就出现了，比如说一号说哎你好，二号说我是谁谁谁，但是也是一些很简单的，但是这也是很不容易的了， 太厉害了， 对，很神奇，很神奇。 我觉得其实这项技术未来的应用的范围会很广泛， 对，像除了渐冻症的患者，就 就是一些比如说脑瘫的患者啊等等的，他这个身体的行动能力受到限制之后，他就需要用自己的意念来和这个世界进行交流。 对，包括我们家里面有很多上了年纪的一些失能失智的老人，就是他们可能要表达自己的时候呢也是非常困难的。 对， 而且身边不能缺少人，如果要不熟悉的话呢，可能对于他想表达的意思你又了解的不是那么的透彻。 对， 有这项技术之后，他可能就通过简单的几个词语就能够表达自己的一些需求，有一些想法，就能够很快速的帮助到他们，照顾到他们，我觉得特别好啊！ 真的是科技改变我们的生活呀！ 哇，厉害了，厉害了哈！好了，那欢迎大家呢，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互动交流，说说我们的话题就是， 咱们来说一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您觉得什么多了，什么变少了呢？ 在静乔的强烈的要求下呢，我们想听听，继续来听听周董、周杰伦的歌曲。 心里刻下一块阴影，我聆听沉寂已久的心境，清晰透明，就像美丽的风景，总在回忆里才看得清，被伤透的心上锁，只想为散不尽的难过。 只是你在我身边。 刚才刚说来个 happy ending， 你说我怎么就选了这首歌啊？ 嗯， 对对， 这是一个悲伤的歌曲。 对啊，在秋天分了手，对吧？分手之后还得反目成仇，人爱豆就说分手之后反目成仇，那这俩人情商不高，怎么着？反正我之前是吧？ 之前 都不再联系了。我反正感觉是不能再联系。 之前的故事大家放心，我一定会给他挖掘出来的。 哎，但是我告诉你，就是老外真的就是特别不在乎这些。 嗯， 就是我看一短视频，就是他们经常就是两个人即使离了婚之后 还能成为朋友， 还能成为朋友，甚至比如说男方他年纪比较大了，然后得病了需要照顾，然后他还会把前妻叫过去， 他可能就是转化为一种亲情，就是爱情和亲情的转化了。 但是最重要的是跟着他现任女朋友一起来照顾他。 哦， 然后看到我的 哦，那我你说到这儿，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剧，最近正在播的，黄磊和周迅演的，叫《小敏家》， 嗯， 也有同名的小说。它就是讲的是离婚之后的家庭再组合，嗯，然后之间还互相帮助， 哦， 然后中间还穿插了各种各样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各种的故事。 对对对，就好像就这波人， 哦， 对，然后他们家里反正各种各样的，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讲的是都市里的情感故事。 哦，是不是就是小别离啊什么的那个 啊小系列， 小系列是吧？ 对，是黄磊和周迅多少年之后的再次合作。 哦，那可以看一看， 嗯， 啊，我觉得之前几部拍的都不错， 嗯， 哎呀，今天好多的朋友都在聊吃的，什么爬糕啊， 就是由一个邯郸的小吃引发出来大家的啊，这个这么多吃的， 真的我现在已经饿的都不行了，嗯，我们的节目也马上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两个小时的陪伴 啊，每天的这两个小时我们都会陪着大家的一起去逛吃逛吃。 好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我们更加精彩的节目。 欢迎由劲酒特约播出，劲酒免疫调节抗疲劳。生活中时刻充满竞争，免疫力是第一竞争力。劲酒精选九味草本精华，采用两大核心技术，富含三类活性成分，免疫调节抗疲劳。 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生活中时刻充满竞争，免疫力是第一竞争力。劲酒精选九味草本精华，采用两大核心技术，富含三类活性成分，免疫调节抗疲劳。 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剧场里的春晚来喽！13年经典品牌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动画春晚首次进剧场，卡酷卫视主持人、动画明星全阵容，面对面与孩子们开启一场新年大狂欢。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1月22日、23日就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公开首演，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快去抢票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即使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生今世》。